谢你的期待，不顾一切的爱无可取代，所受的伤害都像是告白，我不走开，等你随时再回来。 你决定不寒冷，你决定不

分手的时候，你看不到我的悲。当我心中呐喊的时候，你见不到我的伤悲。 像雪白的森林，总是惊喜。 起我的心音。 但是他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 渐渐忘了